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又嚟到5月14日礼拜三嘅搏击会，咁咧今日就有好多事要讲嘅啊，咁啊今日都阿 B 哥公布咗一样嘢，不过咧嗰样嘢就唔系而家讲，咁啊今日大家嚟嘅时候都好热啦，今日天气系咪？ 梗系热啦， 即系搞到个人系有啲燥。有啲心 天气热同燥冇关系嘅，天气热我又谂起以前阿四方嗰件背心啫， 吊带 啊，嗰条吊带啦，系啦，系咪先？天气好热啊， 今日热啊，又冇人着吊带， 我 有冇小背心啊？ 啊，有冇小背心啊？ 有啊， 要攞出嚟噶嘛？ 咁要攞出嚟睇噶喎， 呢条冷气大啊， 即刻同我熄咗佢啲冷气， 咁啊落街。 如果唔系点啊？小背心啊？ 啊，你知唔知件小背心都好大风波啊？你听 ，OK， 我哋唔好讲呢啲嘢，继续。 小你冇睇啊？ 冇啊，咩啊？ 吓，有人成日落 order， 阿土有冇落 order？ 我哋着小背心啊？ 你 如果唔系就唔系阿土，我边有咁多江湖地位啊？阿土落 order 我先可以着小背心噶嘛？我入起件衫就我哋今日个个小背心系嘛？ 诶，喂，好啦，喂，讲翻正题啊，喂，好闷啊，喂， 点啊？ 今日第一单要讲咩啊？今日第一单要讲李慧琼子嗰篇英文，香港家书系嘛？ 有冇睇啊？你哋其实？ 睇过段英文睇一次，不过我梗系冇你咁叻啦。嗱，而家咧我就会将你圈咗错处嗰份嘢咧，就 post 上 Facebook 度。梗系啦，如果咪点样证明你识啊？系嘛，有红笔有蓝笔 ，Miss 嚟噶嘛？你啱啱讲两个 degree 都读英文啊嘛？咁你梗系要指教我呢啲人啦。嗱， 唔系即系其实我都系我真系一啲我唔系嗰啲吹毛求疵嘅，但系咧我今日真系花咗十几分钟去听佢呢篇嘢咧，哇真系火都嚟埋啊！大佬，哇你筹8000万我一剂饭。喂，搵个英文 editor 改改佢先出街啦。 喂，悭得啊悭啊嘛，大佬一千。 哇， 喂，筹嗰啲钱系我嚟派噶嘛？你估我嚟请 editor 嘅咩？ 喂，大佬蛇斋饼种咁多，唔使钱买啊？ 哇，出街噶呢啲嘢。 喂，以你嘅经验，觉得呢一篇嘢系啲乜嘢？ 唔系啊 ，Donna， 你政治唔正确，屌佢出街啫，有鬼人睇咩？ 咪而家好多人睇咯，咪就系、 是。O K， 呢个效果咪好咯，你明唔明白？ 中咗， 系啦，中晒，冇错， 唔使钱，劲宣传、啊。 所以其实呢篇文嘅 title 应该真系要改名噶，叫 I teach you English in a Chinese way， 系啦，啊咁教鬼佬咩叫中文啊嘛。 喂，你估呢单嘢系佢自己亲手嘅手笔啦？ 唔系，佢话系诶集几家之大成啊嘛，助理写啊嘛。 即系佢自己就唔使写嘅，原来。 佢有睇过。 唔系，佢话混合啊。捞过下咯， 集几家之大成咯，佢、 嗯， 即系有功就去自己攞，有错就去。 其实里面真系嘅咧，你 take grammatical 嘅 mistakes 咧，系真系超过十个，嗰啲 plural 啊 past tense 全部错嘅，好多都，即系我都未讲佢唔 logic 嗰啲嘢啦。即系其实有一段咧，佢咪话DAB 咧就又 have 啦，唔知点解唔系 has 啦，即系有 launch 咗呢、這个19个 seminars 咯，但系佢就参加咗20个以上。唔係好明，跟住有一段仲奇怪。 唔係佢19係個 adjective 嚟㗎，即係話嗰啲 seminar 係啲 19嘅 seminar， 佢又參加咗20个。哇喂，好明顯啦，係嘛？ 解讀咗喎，你真係， 你梗係冇睇嗰本書啦。頭先我咪教咗你咯，係因為你冇睇 English in a Chinese way， 冇錯，係因為你冇睇呢一本書。 咁咪真係唔掂咯，即刻。咁我要讀咗先可以解讀到佢。 好啊，你慢慢喎，慢慢喎， 係。 咪跟住嗰啲咯，都係嗰啲 past tense 啊，嗰啲性啊，嗰啲全部都好多錯啦，呢個。 以你覺得呢一篇嘢係啲 form 幾嘅人寫呢？ 唉，真係如果叻嘅 form 5都唔會錯囉。 原來李慧瓊咧就睇唔出一啲 form 5嘅人。 唔係啊，其實佢我真係覺得其實成個黨應該互相 back up 噶嘛。其實佢應該揾阿樹根幫下手啊嘛。話曬樹根英文都話曬都去到博士啦，係咪先？啊、你一上次上嚟花生台嗰阵时候，喇喇声啊，帮我唔肯讲啫嘛。 你竟然听到佢喇喇声？ 佢唔系佢同阿土啊嘛， 就讲到喇喇 声。系咯，咪就喇喇声咯。 I am 喇 ，I am。唔系，但系其实咧，你哋真系要听，你睇咧都系真系净睇到啲 grammatical 嘅嘢。哇，佢讲咧真系吓死你啊！ 嗯， 因为嗰篇系佢读出嚟嘅，系 佢读出嚟嘅，冇即系其实佢犯咗一般香港人嘅母美音嗰个问题，譬如 vote vote 咁啦吓，佢就 vote。系啦，譬如 PU， 唔系你要明白 DAB 真系 wo 惯噶嘛 ？wo 咁啦， 系啦 ，OK，one man one wo 咁样， 系啦 ，one man one wo 咯， 系啦，咁譬如 PUBLIC 咁啦吓 ，public 咁啦，有 L 有 K， 喂，好彩啊，我以为佢读 pubic 啊。 度。 哦，我识你咁耐，我都唔知道你个人咁低俗噶，原来。 唉，冇办法啦，系越嚟越 cheap 啊，真系。 喺度 puppy 啫 ，puppy，OK， 好彩，好彩唔系 pupil。咁咸湿 嗰啲，跟住嗰啲，佢无啦啦又会加 s 啦啲字，跟住无啦啦加 ed 啦。跟住冇呢啲又有呢啲又唔读过呢啲音啦，跟住有 S 又唔读个 S 音啦，系完全系好顺佢嘅心去读过呢篇嘢，完全系错晒嘅。 嗯哼， 哦，即系你意思系佢写就写一样，但系佢读嘅时候就读咗第二样嘢出嚟。 哦，即系写已经错，读就更错。 譬如 elect 咁啦吓，佢 elected 咁啊无啦啦就加咗个 D 喺度。 你系咪怀疑佢读嗰篇稿同佢写嗰篇嘢出嚟登出嚟嗰篇嘢？ 哇，咁就未免太多啦。如果系，咁佢真系完全系攞住第二份。 佢可能其实一路读嘅时候，一路个脑进行紧啲 proofreading 啊，睇到边嘢错咗，跟住自己个脑改翻啱啊。 同埋嗰啲咯 ，th 音冇晒咯，即系 three 咁佢就 three， 佢就会 f 咗咯 ，three exactly。 唔系咁又普通一般香港人嘅发音嚟噶嘛，系嘛？ 佢唔系外国读书噶， 唔系唔系啊？ 佢好似阿郭佩凡， 郭佩凡咁样，郭佩凡间嘢喺边啊？ 校唔系校长屋企啊嘛？ 斌子阿凡定阿？ 喂，咁你其实呢啲咪即系港女通咯？你有冇听过啲港女读恒生银行啊？ 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 其实我读唔到噶， 连中文都搞唔掂啊嘛，系咪先？英文已经 OK 噶啦。 咁揽过床头，佢曾经何时都系一港女嚟啊？ 唔系，咁佢其实读得晒成篇，我都 OK 嘅。 你见过几多人可以唔读得晒成篇啊？唔系你党友啊嘛？一蚊力量嗰啲系嘛？ 唔系，我哋唔系讲紧黄成志， 我哋唔系， 我哋唔点名嘅，唔点名嘅 ，OK， 即系死者意义系咪？ 系啦，唉，基本上都人都已经唉。 咁咯，其实呢篇嘢， 呢篇嘢其实值得长讲，就冇乜意思嘅。 唔系，咁其实好老实，咁立法会议员，立法会议员又冇话啲咩筛选，又冇话到一定要有啲咩学术嘅要求。 哦、老实讲，我就唔系，我就唔系 curious 佢究竟写呢篇嘢出嚟嘅英文程度去到边，而系我只系想香港人多啲知道，原来我哋选出嚟嘅立法会议员系一个咁嘅人。 咁人哋系会计界啊嘛，人哋对数目字噶嘛，佢精通嘅系阿拉伯语言啊嘛，一至九咯。 咁但係咪係咪呢啲嘢可以寫中文呢，唔需要寫洋。 咁你但係 冇辦法，你上 Radio 3咪要囉。 咪係囉。 你搵個鬼婆同佢翻譯啦呢啲嘢。 咁就係話囉，籌八千萬都唔搵個 editor 去睇睇。 蛇齋餅總值八千萬，咁翻譯就原來八千蚊都唔值。 咪囉。 八百蚊都唔肯俾。 佢真係要練下囉啲英文。 佢冇得練㗎啦。 其實佢哋 DAB 都有好多英文好叻㗎。你有冇聽過大律師啊？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 嗰個呢 嗰個我聽過讀就未見過寫過。 但係問題我諗過，如果係嗰個嚟講嘅話，可能好多 fucking 喺入面啦，唔出得街。 哦，其實可能係。 係咪 所以咪就下。 你嗰啲 其實有啲咩字。 你嗰啲 one man one book 又 one man one fucking book 咁樣囉。 one fucking man, one fucking man, one fucking book 啊。 係咪可能會出現咁嘅情況。 但係呢篇其實照讀咋嘛。你哇因為現場講英文咪仲死多兩次。 哦，我哋真系要揾个节目啊，招呼下佢。其实阿 B 哥系嘛，连Jim Bay 都请到上嚟咯，分分钟李慧琼子都请到上嚟嘅。 哦，好啊， 系咪真系要揾啊节目叫阿 B 哥请阿李慧琼子上？ 啊，到其时个节目名系咪要叫做 I teach you English in a Chinese way？ 呢个系一个好名。 咁 、啊、 我一定要叫阿刘墉上嚟做客席咯。 系啊， 我惊阿刘墉又喺度笑咗。 系啊，阿刘墉到其时 ，Do you have dignity？ 唔系讲英文就唔知乜乜乜啊！ 系啦，咪又濑晒嘢咁嘅情况咯。 嗱，点解要讲呢一样嘢咧？咁其实带入我哋今日讲一个叫大啲嘅 topic 嘅多啲嘢嘅。咁究竟香港人系咩嚟嘅咧？香港人就当然，即系以我理解，香港人其实有一种价值嘅， 高等生物咯，香港人高等咯，系嘛？其他嗰啲低等啊嘛，香港人好高等噶。 有一部分人就认为佢自己好高等啦，系咪？ 你问阿土啊，阿土。搵只左交出嚟认下嘛要。 佢唔话自己係左交好耐啦係咪 ?ok, 佢交嘅 ,ok, 继续。 咁你既然一个咁高等嘅民族呢，应该香港市面应该好整洁先啱嘅係咪？咁你如果有啲人一赖就赖蝗虫啦，点解我哋都咁多游客啊係咪？香港冇呢个咁吞吐量去招呼咁多北面嚟嘅游客啦。咁但其实我哋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好多坏习惯洗出嚟都未必系一个外国人㗎喎、 嗯。 即係例如我讲一单我自己 personal experience 先，就唔系呢份嘢度嘅。咁先一个礼拜呢，我搭地铁嚟湾仔嘅时候呢，就大概喺唔知系九龙塘咁上下转车嘅时候，就见到即系荃湾线转过嚟中环有个地铁上面呢，喺卡与卡中间嗰个位咪冇扶手冇成嘅。 係即系个接口位。 个接口位。 夹住。 係啦，会夹囉有嘅。咁我就见到有位仁兄 咁佢當然就好似嗰個叫咩犀利哥瀟灑哥，著到成個劉德華咁嘅款咧，喺大陸嗰個咧，成身爛身爛肺， 污糟 嘅，係好污糟咁啊，好型嘅。但係問題嗰時我見到佢做咩咧？佢就攞住一個膠飯盒。什麼叫膠飯盒呢？就是你們帶啲飯返公司叮嘅時候嗰種膠飯盒。不過個 size 係成大20倍。咩叫20倍呢？ 即係嗰啲膠咪直情係嗰啲日本成嗰啲膠箱嚟㗎啦，大佬。 擺衫嗰啲。 直情個盒大過張 A4 紙。但係問題喎，佢唔係用咁大嘅膠盒嚟裝少少飯喎。佢起碼裝咗三分一。佢起碼裝咗三分一。嗰盒唔係白飯嚟嘅。是有啲汁啊、豉油啊，有啲颜色喺里面嘅。咁除此之外，咁嗰盒饭当然唔系白饭啦，有好多一块块嘅肉喺里面嘅。咁但系嗰啲肉 咧， 就唔系一口一口肉，系有骨嘅。即系食嘅时候，当然要好舐气嘅。好啦，个重点嚟啦。 你想讲咩？ 佢一路喺度食嘅时候，佢竟然将啲骨掠落地。 哇！ 佢好似布置到个卡同卡中间好似个地雷。 嗱，其实咧，如果我系佢咧。我谂肯定噶啦，香港人啊，梗系攞啲镜头对住佢噶，系咁影系咁影咯。 你问得好，我就正想问我自己会唔会攞个相机出嚟影嘅时候，我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呢个咧系咪精神错乱？ 唔会。 诶、哎，嗱，你又 点解？ 我讲埋我个遭遇先。我未落呢个决定影唔影佢之前咧，我喺度观察咗佢三 部机。 唔系，我观察咗佢三几分钟噶、啊。因为我真系觉得条友， 因为你好想食佢盒饭。 你点解咁样睇我咧？ 喂，你似噶， 系啊，你似噶。 系啊，喂，老实讲句，有边个喺 Facebook 度点零钟会突然间喂我好想食云吞面咧？呢啲咁嘅人咧， 系吞腩刀，系两件事嚟嘅。 吓， 咁我就系话，你其实一个人好肚饿，你话你要喺地铁食三文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 tidy 好 neat 嘅人，我都未必会咁戴有色眼镜睇你。即系假设你个人好整洁嘅话，但系你如果讲到话你要个人坐落个地铁地下。跟住仲要食啲咁撈教嘅飯，而後飯大到咁特別咁離奇，仲要食完將啲骨掠落地下，佈置到個地雷陣咁咧，我就真係會問自己，究竟你係專登啊，因為你神智有問題。 唔係，我覺得佢而家係針對嗰盒飯。如果人哋同你講你食口多士咧， 跳 食口多士有冇問題啊？係嘛， 口多士冇骨噶嘛。 咁你話包容啊嘛，食口多士咪冇事咯。 我咪包容咗食口多士，唔包容食飯咯、 啊。OK， 好啦。佢当佢掠到啲地雷阵嘅时候，我就谂我到底有几个解决方法？究竟我系 执翻啲骨 ？No， 唔系呢个已经系唔系我讲斯达嘅范围之外。咁我谂下，我可唔可以揿停架地铁，叫站长或者叫同事嚟帮咧？ 哇！闹你死啦呢下！ 哇！你而家嫌地铁嗰啲事故唔够多啊？你人生都几多班车啊，大佬？ 仲要系放工时间 吓、啊，你 放工时去边度有咁大个位喺度踎喺度食啊？ 你试下你企喺佢隔篱，佢隔篱不断喺度掠啲鸡骨出嚟、哦，你走唔走埋去啦？ Okay, 即系好似我哋喺街度筹款前面嗰十尺都冇人行埋嚟咁样啊嘛！我明白明白 ，exactly 就系你民主党筹钱嘅时候，你筹款箱前面就冇人理。你系啊，佢条街道系熙来攘往噶，你啲人嗌咪，佢系望住你噶，佢系唔埋嚟俾钱啫嘛。 十尺啊，我唔埋嚟。 你学货金啊嘛，你摆条 link 上民主党网页， 都叫你噶啦。你下次筹钱，你会担条梯企上去，又怼个箱埋嚟，叫啲阿婆喺下面排队咁俾钱你啊嘛。 系啊， 识嘢你真系。 你又唔识嘢。 O K， 喂，咁我呢骨嗰度讲埋先，点样？ 嗱，我就谂过，你冇可能叫站头嗰啲同事嚟揿停架车处理佢噶嘛。好啦，第二报警系乜个办法呢？你系咪真系打电话叫999？喂，我唔知佢几时落车噶。如果嗰时喺旺角，佢尖沙咀落咗车，咪咪咗三分一咯。咁、 哦、 个问题，我唔知佢几时落车噶。咁我冇理由打999，呢啲系浪费警力，系咪？咁第三啦，咁我究竟喂两样嘢都唔啱，我系咪应该喺 Facebook 公布佢案，贴佢嘅相出嚟咧？我发觉唔系好公义噶。咁喂，会唔会呢个人真系有问题啊？喺我谂呢堆嘢嘅期间咧，佢就目露凶光咁。咬住半嚿雞， 你考多屎， 隻眼向上斜啤45度，啤住周围啤亲佢嘅人。咁我心咪有啲其实有啲怯嘅。我话你唔系嘛，你咁离谱，我啤下你都好平常啊。你唔系啤我啤你啊嘛，先生。咁咧，佢又好似好完全唔当系一件事咁，继续食佢盒鸡饭。 但冇人出声咧。 诶、欸，啲人因为听唔到佢讲国语啊，讲国语先会闹佢噶嘛。 嗱，呢、這个我认同嘅。如果嗰个嘢系坐住个旅游箧咁食咧，即系坐住一个34寸大箧咁食咧，你话唔好其他人，我第一件事闹咗噶啦。 系啊， 即系我。因为我 你车厢我都有份噶嘛， 系啦，因为我觉得你系一个游客，我就即刻剔除咗佢系一个精神病患者呢一个可能性。于是我就觉得佢咁样做系一个罔顾公德。 咁、哦、如果佢系一个有精神病患者嘅游客咧， 所以我唔知啊，而家我就问下大家。 唔系，而家香港好，其实有一样嘢几好嘅。当你一做咗坏事咧，只要你讲国语就得噶啦，你就可以逃之夭夭。 咪打多两， 因为将呢件事推咗俾人啊嘛，唔关我事啊嘛，系咪先？ 包容 系啦。 你而家香港系即系对游客系有少少叫 overreacted 嘅。咁但系问题，我就系想问下你哋，如果你见到咁嘅情况，你会点处理咧？ 四个大字咯， 关人事， 冇错啦。港珠性格你好容易估到噶。 咁系，其实我唔适应嘅，即系我嗰程地铁就类似系旺角坐到金钟转车咁上下啦。咁佢就应该系沿住嘅地铁就一路去中环嘅。咁我就喺金钟攞车。咁其实我真系问自己，有冇一件更即系有冇个更加好嘅方法？究竟我系同佢先生，不如你下次落车食，又或者你试下唔好食到舟车啦。 成泼饭泼你都似。 我就系惊惊地系咁。 我有冇嗰啲热线电话打噶？ 冇啊！我净系见到个掣就掹停佢。如果你乱咁用呢个掣咧，就罚款5000蚊。咁我就谂紧，咁我究竟系掹呢个掣啊，唔掹呢个掣咧？ 系咩？真系冇热线。 喂，人哋讲紧紧急事故啊嘛，食餐饭有几紧急啊？ 我唔知有冇传染病啊，大佬！你其他啲人掉个胶袋喺度，又话系炸弹，又话系炭疽病菌。 下个站一开，你咪即刻飙去嗰个叫咩啊？嗰个铁笼嗰度叫嗰啲人咯。 唔系个问题，架车咁架车会走噶咯，下站 唔系咁，嗰个人会通知下一个站嗰、那个站长，跟住就话唔知34号卡有人喺度食饭咁噶嘛，就去捉佢噶嘛。 金钟站我又唔系呢个系我嗰时谂留 算罢啦，你 算罢啦，过咗去啦。咁但系香港真系有，即系唔理佢有冇精神病都好啦，吓、即系当然佢可能有精神病，又或者冇精神病。咁但系有啲人系冇精神病都有啲恶行噶嘛。咁我哋今集咧就会讲下呢啲恶行啦。咁我哋三位主持人咧，其实就 draft 咗十几、二十个定30个一啲香港人会犯嘅坏习惯嘅。咁咧，我哋就逐个攞出嚟讲，即系虽则咧有啲， 亦都睇下有冇啲听众有共鸣啦，或者你哋有冇做过啦，或者其实做咗唔知而家俾人提出嚟啦，咁样 讲紧嗰系你啊， 系啊， 又或者摆上嚟花生个Facebook group 嗰度啊， 我其实系自己，我其实纯粹只不过系将自己啲嘢写出嚟， 我都系， 唔系，我阵间有嘢问啊， 你死啦，因为点解咧？ 诶，冇，我哋留翻少少嘢俾佢讲啊嘛， okay, 我哋逐个讲，第一个。 唔系，其实多数咧、大部分我发觉我哋三个人写嘅一啲嘅良好习惯咧，有一啲都系同一地方度发生嘅、 公众地方。 我哋而家应该都要讲下啲系交通工具上一啲嘅问题先，好嘛？ 好啊。如果系交通工具上嘅，譬如坐巴士咁，落雨嘅时候将一把湿嘅遮放喺巴士其他嘅座位，令到人哋冇得坐，呢样嘢系实际上几乞人憎嘅。咁但係你好难界定嗰个人系咪专登将把遮摆落个座位度，即係我假设 咁就唔系专登， 唔系当然你会睇得出啦，即係譬如将把遮，譬如个缩骨遮嚟嘅， 通常都系缩骨遮㗎啦，因为正常直遮呢佢哋会霸咗个窗口位勾喺嗰啲凳啊嗰啲绳㗎嘛， 因为我就即係有啲经验呢，其实把遮就算点收都好呢，其实都湿嘅，尤其是一上到巴士，其实巴士咁多人呢，你点样都会揩湿侧边啲嘢。 我先讲返我自己嘅习惯，因为我呢，第一我系唔坐地铁，唔鍾意坐地铁嘅、虽然你哋边个人讲我都好啦，我 揸巴士， 但系呢，如果我系搭呢，我多数搭巴士呢，缩骨遮，因为我系用缩骨遮嘅、你如果系淋湿呢，我通常都劈落地下、通常都系劈落地下，咁、所以就成日唔记得咗攞一件事，但我通常都系劈落个地下度嘅。 佢啲塑胶真系用完即弃一次过。 哦，呢啲系离地中产嘅谂法。 唔系，即系我自己个人嘅性格就系咁，我好憎呢个呢样嘢系我写嘅。 嗱， 因为我好 Q 憎人咧，你坐个位，佢又衰嘅，永远都系咁。佢自己又坐通道嗰个位，就将个把遮就劈入去向窗嗰个位。然后咧，当你行埋去嗰时，佢又好衰格咁攞起个把遮，等你唔知咧，坐落去你一裤湿晒。 哇！你竟然见到啲咁嘅人？ 唔系我，因为我通常我坐低个位咧，我系唔睇嘅，一坐落去系濑嘢嘅。咁你又点闹人呢？系咪先？我不嬲都系个与世无争嘅人嚟噶嘛。 我就其实我好耐冇用过缩骨遮，我多数揸身出街都系啲好大嘅遮。 唔系因为我多数咧一把嗰啲遮，我多数都系唔记得咗攞嘅。 所以通常我啲大遮嘅方法咧，就系即系收咗去之后咧，唔使即刻攞把遮出嚟 show 嘅阿姑。阿姑啊，夜啦，收皮啦！ 嗱，喂，我都喺度啦。你 生活百货， 你呢只白鸽，你竟然攞把袁黎明生活百货嘅缩骨遮？ 唔系，佢真系话人哋缩骨啫。哦， 原来 咁样讲法啊！ 我唔知啊， 我老屈你噶啦呢镬嘢， 我有乜所谓啫？系嘛？ 而家冇所谓啦。 即系 我用大嗰啲遮咧，多数喺上车之前嗰刻咧，就已经系冚唪唥翘，揈干同埋翘啊！即系我一定系仰干，相对地干啦，翘埋把遮先拎入去嘅。 你咪有嗰啲折咧，一碌一乱咧。 碌，你唔知嗰个嘢，你唔觉得嗰个嘢好似避孕套嘅咩？我唔中意嗰个嘢喎，吓、啊，即系有隔住啲感觉唔好喎、啊，即系把遮。咁你变咗，即系我啲大遮咧，其实我就会好小心嘅。但系点样小心都好咧，你都系少不免会整湿隔篱嗰位。 唔系，如果讲紧好小心大遮嘅，你一定系阿 Donna 啦。你对住四方，你会唔会好小心？ 咩叫小心大遮？ 人家姐嚟㗎嘛。 係、哦、咪通常都係你会好小心，见到四方你就会好小心。 尤其接把遮係四方嘅添，近隔嘅。你有冇见过咩？梗係有四方遮啦，係咪？如果唔係佢点知自己有四方呢？ 所以你会唔会带返考虑改返把四方縮骨遮？ 喺边度得买呀？ 你问 黎明生活百货。 问 嗱喺交通工具喺巴士啦，我啱啱又想讲一样嘢嘅，我唔知点解啲人系咁中意坐叫坐出边个位，即系近 corridor 个位。 落车方便啲嘛？ 喂，但系其实我譬如我有时坐小巴咁啊，其实我系专登叫自己去伸埋，即系移入去近窗口个位，因为点解？你通常上落落嗰刻喺小巴嚟讲都系比较匆忙啊。如果你坐出边个位嘅话咧，你喺出边嗰个人要揽过你先埋去隔篱个位咧，其实系会第一会整到你，第二嗰人失平衡会跌亲。 唔系啊，嗱呢样嘢你讲翻咧，我又要加把口啦，因为咧我系净系坐路面交通工具，真系嗰啲阿婶啊定成嗰啲咧系好中意坐个 corridor 位咧。咁你变咗咧有阵时 候你净系坐路面交通，管唔知你老婆成日话佢唔同你去旅行啦、 啊。唔系你都明好尴尬嘅，大佬我跨入去，其实我真系我屎忽又大，我真系会兜嘢坐落你块面度嘅。 哦， 系咪大佬？当佢哋去让佢当你明唔明啊？当你有阵时候咧，你去让位俾人哋行入去咧，其实你有冇考虑下？其实你企一企起身，佢哋唔知点解系咁要缩一缩对脚咧，就当已经让咗你，大佬我掂下你，你又话我偷姜咁，你想点啫？系咪先？ 咪检讨下你自己 喂，咁我冇办法噶，系得一个位噶，我 点系咪先？又有须嗰啲啊，零零舍舍衰啲嘅。 其实可能佢系想趁我佢趁我捐入去嗰阵时候，佢攻击我身上唯一嘅弱点咧， 偷你。 吓、啊，咁我梗系反转头嚟行噶啦！你有冇睇人哋嗰套港女啊，大佬？我记得冇问题。 另外一样嘢，咁我作为一个肥仔，咁啊，梗系大热天时嘅时候上到巴士啊，第一件事想即系自己嘅身快啲干，就梗系有冷气风噶啦。咁、但系你知嗰啲座位多数都系你一排孖位两个咧，就有两个出风口嘅。咁我其实通常即系当然会将自己嗰个调教向自己度，等自己嘅身快啲干啦。咁但系问题有啲冇礼貌嘅人咧，佢就好中意 manipulate 嚟埋你嗰个嘅，即系佢觉得咧佢自己冻嘅时候咧就熄埋你嗰、那个，又或者佢觉得自己热嘅时候咧就将你嗰个都熄。 不过你放心啦，当你成身大汗个肥仔咧，唔会有人坐你隔篱。 系、哎、，sorry， 佢仲肥过我。 大佬你十六座咁，点解小巴你焗？ 嗱，小巴嗰啲又系，即系唔知点解佢觉得哇，你大佬。佢熱同凍都好啦，佢要你陪佢一齊熱或者陪佢一齊凍。 所以咧， 唔係喎，我覺得佢哋開完之後係懟去我個頭咯，成日都即係唔想直吹。 唔係，其實 懟係我個頭兩個風口。 如果你話比起上嚟，我中意坐小巴，因為點解咧？佢有單人位，小巴係有單人位。 一上車冇曬。 唔係，所以咪話俾你聽咯。其實咧，你見到你一入去，點解會最快冇曬單人位咧？其實大家都有呢個問題喺度。 咁 你 咁啊，咁啊系，咁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我唔知阿伯你有冇经历过啲环境，就系话，喂，你一上到个巴士嘅时候，前面有个婆仔拣位坐，仲衰过拣女婿，佢系一味顶住条走廊，佢就唔俾你爬去头，但系只眼咧就四围望四围及，睇下边个位好，佢仲系未决定究竟上唔上、啊。佢可能喺下层坐入去又得，佢可能上条楼梯又得，但问题就佢总系唔知道后面嗰扎人咧就想快啲上车，因为出边咧热又可能落紧雨又有可能，哇顾唔该你快啲向前行啊，大佬，你唔好顶住后边一个嘛。 嗱，向前行或者你话塞住条通道咧，我本身冇乜问题。我最黑人憎系边啲咧？就系落紧雨。大家你知道喺上车嗰个位咧，山遮咧好尴尬，你一定会揼到噶嘛，系咪先？我冇理由带住把遮上去先山噶嘛。 我系 喺呢个时间咧，你又唔准备个八达通塞住嗰个位。喂，大佬，我就好尴尬咁企咗喺个位度揼雨。 因为我冇理由又开翻遮噶嘛。系咪先？你一系你就让俾人啦。 你系咪先督佢啰柚啊？ 我咩？你明唔明啊？我系个与人为善嘅人嚟，我唔闹人嘅。 你督佢更加与人为善啊！个阿姐久旱逢甘露啊，佢都唔知几想啊！话你听。 你估系个个都系你咁恐怖嘅咩？系咪先？即系会有呢咁嘅情况，真系会有。所以喂，大佬，你上巴士准备定个八达通先啦。真系觉得麻烦，你买个老嘢嗰啲八达通标啊，大佬，系咪先？你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咁你想点啫？ 老嘢嘅八达通标，你有冇老嘢八达通标啊？你几时有两蚊优惠啊？ 我都快噶啦！ 据说我老豆就啱啱有2蚊优惠啊！佢因为有2蚊优惠之后咧，佢又将唔知咩长者卡，哇！本说明书系成半寸厚噶，佢睇下边度有优惠咧，成日话俾人听佢搭，哇！搭2蚊车好抵啊！ 嗱，不过咧一讲起呢个地铁啊、巴士咧，嗱，阿 Donna 拣咗几个点咧，就好引人遐想嘅， 系嘛？ 系嘛？有边几个点啊 ？Donna 写噶喂。 喂，嗰几个转头翻嚟再讲，时间差唔多，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你而家听紧系 HKPN.com， 我系苏显亮 Ernest So。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第二集嘅第二节嚟到嘅时候咧，头先啱啱讲完巴士啦，系咪？咁有个嘢喺出边煲紧烟啦，系叫我哋讲住先啦，系咪？咁我哋第二样交通工具讲咧就系地铁咯。咁其实地铁咧嗰个问题系重大过巴士嘅，因为点解咧？地铁有好多道门。即系当你有人口流动嘅时候，即系讲紧啲人系上落啊，上车啊，落车啊嘅时候咧，就更加多摩擦，咁啊更加多地方。 边一只摩擦先？ 呢就系我想讲嗰种摩擦啦。男女之间嘅摩擦啊，更加值得讲，因为咧，我哋有几点咧系Donna先讲咗出嚟嘅啫。嗱，第一样嘢，嗱，我哋唔好讲啲路蟹嘅嘢，路蟹你写咗出嚟，我都仲未问。喺个地铁上边最黑人憎咧，阿Donna就话有啲人咧企喺碌柱度做柱男。 女都得嘅， 哦，处女，你有见到几多人咁？ 所以成日都系咁噶啦，一上车就即刻挨住条柱，成个背脊搭咗喺度咯。咁你又捉唔到嘢咯？ 捉唔到嘢，佢捉佢啊嘛，捉住佢。 靓就话啫，阿婆咁点搞啫？你其实你哋会点做啊？即系如果真系一个人挨住个背脊搭咗喺条柱嗰度， 我就 哇又摇嚟摇去。 一般嚟讲，我啊真系会。买佢怕下，我真系会买佢。 扎马咁啊？ 唔系，我咪企第度又或者点咯？即系我唔会主动就 唔得噶，我腰只手指入去噶。 系咩？ 系啊，佢就会即系离开个柱咯。 你唔惊人哋话你非礼啊？ 唔系，阿Donna逢系有罅都想摄只手指入去。 逢咩逢咩罅插针啊？ 冇嘢。 你真系咁唔怕？ 唔系，其实女仔有呢个好处嘅，男嘅佢又唔会闹你，女嘅咁自己女即系同性，佢冇理由后夹你嘅啫。咁佢系唔啱。 唔系啊，佢会啤你咯。我其实 咁咪啤咯。 唔系，其实讲真句， 出街人点解 我从 地铁啦？ 嗱，呢度我讲多少少，点解我从来都怕搭地铁咧？即系讲真嘅，我唔知点解咧，所有喺地铁坐地铁嘅女仔咧，佢基本上咧都会当咧所有入地铁嘅男人都系色魔。 都系噶， 即系佢哋咧，无论系开始冲入嚟，佢哋自己冲入嚟，压落嚟你度，喂，佢都系哇，大佬，即系你明唔明嗰种感觉系 unpleasant 啊，好唔舒服 噶。depends on 个女仔点样样嘅啫， 即系可能我哋个样系比较猥琐啲，咁大佬天生噶嘛，系咪先？咁但系问题系，你唔觉得嘅咩？大部分嘅女仔佢都系会哇，用只手顶住你啊，定成喂，佢真系距离起你争噶，系嘛？所以我都话俾你听，我好憎。地铁就系呢样嘢， 唔系我都争翻工时候，因为其实我试过都试，真系试过咧，你搭下地铁咧，哇最惨系嗰啲长站，突然间后边有嘢硬起来，真系唔知道 有乜嘢硬起来啊？ 系咪铁头啊？你讲紧系咪铁头啊？ 就 后边 有啲嘢硬咁样顶住咯， 顶住， 唔系我真系唔明白。假设你系背住嗰个人， 我梗系背住佢啦。 嗰个人有嘢要顶到你。佢都真系大雕嚟喎， 方力申啊！ 即系佢唔系普通嘅 size 可以顶得到 你。 你 搭过地铁噶，真系 我梗系搭过地铁啦。 喂，你逼起上嚟嘅时候真系贴住噶，我梗系唔系话 大佬朝头早冇人搭嗰时，佢仲喺后边攞个硬物顶你啦，系嘛？你真系放工嗰，你知金钟都系阿边个阿咩局长都叫你排几班车嗰啲时间、啊。 唔系，其实有阵时候 真系贴住晒噶。 会啊，会有咁嘅情况啩？我唔知道啊。 我有个 friend 真系啊，硬都不得止啊。佢落车的时候后边湿咗添啊，真系。几核突啦！你明唔明？ 唔系佢湿，可能因为真系好好热咧， 好热 底嗰啲肥仔嗰啲汗咧。 佢话黐立立噶， 你仲摸啊？ 即 静物嚟噶，大佬。 唔系咁你喂嗱，即系讲真，你落车讲到后边凉浸浸，你咪攞手摸一下咯。跟住哇，咦死啦！黐 又凉浸浸又黐立立， 系咯。 哦， 其实系咪咁？系咪倒死咗白花油啊？凉浸浸黐立立 豆浆啊？朝头早可能食住啲豆浆黐饭，唔觉意泼咗落去啊？ 黐立立啊！唔到攞盐咩？ 咁有冇闻过？摆手落去闻啊，闻到。咁系同唔系蛋白质？你就一闻就知噶啦。 唔系臭啊，大佬。 唔系，所以地铁系有佢吸引之处咯。对某啲人嚟讲，系咪先？所以地铁系可以加价嘅，为大佬另类服务啊嘛。 曾几何时咧，我睇过啲网友咧，都话有啲女人系好中意遇到呢啲人。 吓， 嗰啲叫痴女，有啲人叫痴汉。痴汉系中意对住啲痴女。 咁啱，即系拍即合咯呢啲。 即系我觉得你。有男人做得出啲咁嘅嘢呢，其实我觉得係真係佢会估呢个世界上有啲女人係言威男人。 其实老实讲，你应该邓个人好可怜㗎。我相信既然咁逼佢都唔可能有所动作㗎啦。喺咁短程嘅时间佢就已经忍唔住，咁其实佢都好惨㗎。 咁佢就 系 有问题。 Joseph 嚟㗎 喎。唔係 咁 派报纸囉， 仲要。Mr. Joseph Lie 咁囉。 咁 正職派報紙， 係咯， 唔係派唔派報紙嘅問題，佢可能專登係朝頭早冇工翻嘅，佢係仲係總係抱住八九十點嗰啲地鐵車廂貪去逼，要去嗰度蝕一蝕咁解啫，係嘛？ 放工時候咯，通常 放工時候，喂，大佬好難見唔到，即係我覺得嗰啲人真係睇得 A V 太多，成日就覺得有啲女人等 咩弊家伙地鐵有色魔， 仲要係佢搞即係。骚扰紧个女仔嘅时候咧，个女仔仲要系哇个脑入边谂住啲 A V 情节。 有时女仔咧真系唔敢出声噶。 你敢唔敢出声？ 我细个真系唔。 你身为一个民主党嘅区议员， 我大个就咁。 系咩？ 系啊，我细个喂大佬真系喂好点啊？因为你明唔明？你一讲话喂做咩啊你？咁佢讲又话哇你做咩？你睇你个样啊嘛。 不过 哇跟住你就死啦。 你又唔好讲我哋啲咁嘅港猪。你话头先嗰啲咩食饭掠骨咧，我谂我就走先。 你都走啦，系咪先？ 但系调翻转头呢啲咁嘅嘢，我谂我就会一定扑出嚟嘅。 呢啲会，呢啲会， 一定会。你唔使问，我一定会扑出嚟嘅。 好啦， 你知道我人系好搞事。 咁我问下你啦，咁你点样扑出嚟啊？你点样扑出嚟啊？ 我真系会捉住佢，先生你做咩啊？先生你嗰度发生咩事啊？先生，我睇到你有啲嘢、啊，你唔好走啊嗱，嗰只咯，唔系点啊？第一睇下佢系咪真系吓到缩咗先？如果系嘅，即系证明佢之前真系涨咗啦，系咪先？ 做咩？我做紧大雕啊！咁 系咯， 大买卖啊！ 系咯， 即系我谂我就唔会系先生咯。哇，有嘢睇啊！哇哇， 我唔会系搞事嗰只。 moment 你真系惊。 不过咧，嗱呢个样嘢咧，我亦都特别要讲一讲。其实有一样嘢好惨嘅。你男人呢，即係譬如话好似最近嗰个港女事件啊嗰啲咁样被人摆晒开晒名起晒底一件事。等于调返转头你喺地铁。如果突然间你捉住佢同佢讲先生你非礼人，就算佢系定唔系，所有人都已经判决咗呢个一定系咸湿佬。如果再加埋啲起底啊报纸啊苹果嘅话，喂大佬你真系分分钟可能累死一个人。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噶，可能原来佢揞亲你嘅就可能系佢袋入边嗰支诶蚊怕水， 系咯， 所以 唔系嗰个缩骨啫。 所以点解我如果系哇哇哇嘅要睇咧？ 就系惊咯。 所以嗰人如果系真系做一样咁嘅时候咧， 佢 第一件事，你估佢第一件事要做咩啊？ 走咯， 拉翻条拉链先啦。 唔使拉链噶，有时即系你顶住人就唔使拉链噶。 咁你都话你个朋友佢系湿， 即 系 嗰啲就好极，即系真系好极端噶啦、啊。你有时平时真系就揞你就揞你咯。 唔系，咁你挖咗佢， 咁有 时你真 你拧住面话佢。 喂，其实你下 几时有啊？咁喂，你就瘀啦。 你下次试下咧，买嗰啲剪雪卡嗰只圆碌碌嗰只刀。佢諗住好嗨 i g h 啊！哇，点解突然间人喺度捉住我嘅咧？咁样 你雪卡二剪啫，你啲牙签仔要对准个窿都好难噶嘛！你针线缝印，你都要穿线落条针度。 好逼噶嗰时，你冇谂到要睇电影咁啦，真系沙甸鱼一夹一个夹 一 个。 攞条铰剪出嚟，咔清咁样就戳咁样。 攞个警察 pass 就得噶嘛，真系。 系啊，好奇怪喎！阿 Donna 有个警察 pass 系随身噶， 唔系 pass， 佢只系个卡片 个 badge holder 啫。 嗰个真系警察区诶，嗰啲叫咩？ 警察俱乐部嗰啲 买嘅 吓，大家都买翻咁。 哦，唔系啊，其实你如果真系咩嘅话，你咪走去做下嗰啲 辅警 吓，辅警咯，系嘛，都冇问题噶，咪日日揽住个 pass 喺身咯，摆喺后边添啊。喂，可能人哋觉得仲 high。 嗱，咁啊，无论喺乜嘢交通工具，都有人搭车瞓觉嘅。咁啊，有人好憎咧，隔篱嗰人瞓下觉嘅时候中落去。点解我呢个题目打咗星咧？即系其实我又唔系好， 你成日做瞓嗰个 嘛？唔系，我瞓唔着，我喺屋企瞓 嘅。我通常嗱呢样嘢，我讲真系好 subjective。我睇隔篱嗰个系咩样嘅啫， 我都系， 系嘛，你讲真靓嘅，我真系唔介意咯。喂，分分钟我本来要落， 俾个膊头佢添啦。 唔系，你分分钟要落车嘅，我都就埋你啦，系咪先，小姐啊？你瞓多阵啦，我唔 OK 噶，我系咪先？ 系啦， 巴士就多呢样嘢咯。 假设 我专坐巴士， 好多巴士， 即系尤其是佢着住，如果着住件白色衫，哇，零零舍舍，觉得个人发光嘅，光鲜啲嘅，化咗个淡妆，更加小姐唔紧要啊，我唔落车住嘅，你可以瞓一阵。到站嘅时候我嗌你。 哇，唔系有时犀利哥咁啊，真系。 犀利哥就唔得，犀利哥顶翻转头咯，唯有就 是。即系系咁撞你咯，系咁撞，系咁撞咯。 唔系，所以咧嗱，到嗰时咧， 你嗌醒佢几次又瞓。 如果系我真系争佢隔篱嗰个嘢咧，我就会越坐越过，顶翻个转头。 等佢跌咗落地 啊！唔系啊，我顶翻个转头，等佢瞓唔着啊嘛，都系俾人夹住啊嘛，系嘛？ 点样攞大髀夹你个头啊？ 大家一个位，唔系夹佢头， 好似 夹佢身， 好似夹实占中咁样夹法。 占中俾人夹嗰啲啊！而家咪有阵床板夹春袋嘅，俾人夹到一声要走嗰啲咧，你识唔识系边个？ 唔知 啊，算啦。 我咩都扮知 啊！你咩都扮知。 咩？你讲啲乜脚夹佢大髀？ 唔系，你越坐越过去，咪觉得自己俾人夹住咯？你夹住 唔系啊？因为咧，其实你明唔明白啊？一个三人位咧，基本上可以容纳两楷半啰柚嘅。唔系两楷半，应该叫五楷啰柚。所以只要你轻轻力逼一逼佢吹嘅话咧，佢系会瞓低嘅。 唔系佢可能坐窗口位啊嘛。 嗯， 如果佢坐窗口位咧， 佢坐窗口位嘅通常都会黐咗蹦个窗嗰度瞓。 黐线啊，唔系，因为你喺窗度蹦蹦蹦，唔好哼到头痛。 唔系，所以呢个系咪事前工作？ 咪顶咗落 你事前工作做得好咯，你揾个靓女坐隔篱啊嘛，边个叫你坐佢嗰度啫？ 唔系，所以我一定夹住睇下边个坐我隔篱噶。 同埋你唔知佢搭搭下瞓噶嘛，长途你啲住新界嗰啲。 唔系啊，唔好养我，翻咗我走，我唔同佢。 哇，流埋口水嗰啲仲唔死啊？真系 流口水，我女朋友就会，不过听到就铲我。 唔系，明唔明啊？流口水唔紧要，我见过人哋好似玩摇摇嗰条口水咧，嗲缩翻上去，嗲缩翻落去。你成日喺度睇紧佢几时跌落嚟个效果？ 鼻涕嚟噶嘛？ 唔系，嗰啲口水嚟噶。 你睇戏啫，呢啲系。 我细个咧，即系试过有一次见到。咧以前嗰啲巴士咪開窗嘅，咁咧我成日坐，佢嗰個有個男人坐喺第二排度啦，開咗窗。咁咧其實嗰即係夏天係冇冷氣噶嘛，以前咁啊個個都開窗啦。哇！佢吐痰，我突然間向住出邊，點知個巴士扭彎，兼夾有風，喺第三個後面入翻嚟，打咗落佢個面嗰度。 唔係吐痰唔緊要，我唔係吐痰唔緊要，我見過人嘔咯。梗系呕咗窗谂呕啊！隔篱嗰度啊，大佬， 你系咪应该见到佢上呕，即刻指住头发出窗啊，先生，快啲！ 就系因为咁，所以而家全部开冷气，巴唔再俾你开窗，就咁解。 惊回头， 唔系回头，呕落你隔篱仲衰 吓。咪系咯。 OK， 喂，讲嘅第二个 topic 啦，有边个啊？ 喂， 讲完车车， 头先咧讲完咧一扎交通工具。 喂，我仲想讲多交通工具。 你讲啊，讲飞机嘅船啊， 地铁 啊，讲。 啲人咧咪好中意轻，即系突然间嘣，即系差唔多嘟嘟嘟嘟嘟咁啊冲入嚟嘅。嗰次我见到一个系印度嘅小朋友，咁佢咪有个计嘅。咁佢冲入嚟夹住咗个计。 咁你仲谂住选噶？ 真系好抱歉。咁啊夹住咗啦，咁但系死一死，即系嗰时都唔知点样帮佢嘅。咁啊谂住下一站开门。 冇理由啦，呢时候梗系大声嗌噶啦。 咁系夹住少少咁样，即系又唔系唔喐得嘅，夹住少少。跟住下一站啦，谂住下个站咪开门咪走得。点知下一站开另外嗰边。 哇！咁鬼电影咁嘅喂呢套嘢。 三个站出唔翻嚟。冇嘢啦，讲完。 唔系，仲有一个，仲有一个系咩咧？啲人坐就坐啦，唔知点解咧？睇戏又系，搭飞机又系，坐巴士又系，硬系中意揾只脚顶前面嗰、那个。 你又唔知点解，虽然你感觉上个张凳好 Q 口嘅咧，但系你系 feel 到嘅。 咪、飞机咪最 feel 到咯。 但系问题系我冇得还拖啊，你明唔明啊？飞机我仲可以还拖，我揿掣弹翻啲后边啊嘛。巴士冇得还拖，个客人憎啊嘛。 巴士都唔系好泰国系嘛？ 咩啊？ 后边顶住你。 系啊， 细个呢度系真系。 唔系啊。好硬噶， 因为咧有啲人会翘脚，咁你翘得一边麻木啊痹嘅时候，你咪要翘第二边咯。咁你翘一边转一边嘅时候，你可能少坐巴士啊，你坐地铁多，即系你一边转脚翘另外一边嘅时候，个膝头哥好易顶到前边。咁你多数一顶咧就唔系两脚顶嘅，你系一只膝头哥顶到少少，或者个鞋头垫到佢少少，因为你张嘢系即系张凳系有少少弹性噶嘛，你垫到少少其实佢就 啤佢咯， 系啦，你就会喐到张凳， 好难令佢后面啤佢嘅，好角嘅，我都话我系个与人为善嘅人嚟噶嘛，所以其实我都话咯，都好惨啦，有个方法坐巴士嗰阵时候坐最尾嗰个位。咁就唔会俾人顶啦。 咪坐对住嗰两排囉。 我唔鍾意打横坐 㗎。先落嚟。 对面嗰个靓就好话啫。对面嗰个唔靓咪自己有人。 搭程车几耐啫。 咁唔係我哋住得远㗎嘛你明唔明 第一 係 住得远。 係 第二就对面係靓嗰个人住得几远都冇所谓㗎嘛。enjoy 下嗰个。 咪尤其是一个对面坐短裙嘅係咪先。呢啲位大把人抢啦。 咁係。同埋咩囉最憎人讲大即大声讲嘢囉喺个车度。 大个 係大声讲电话就唔单止 係。好烦㗎。 一种交通工具啦。即 有 人 想讲个笑话都唔 得。我知道 好 free。 我嗰时搭地铁真係真事。咁我隔篱有个男人。即系好多年前咧，电话咪声控嘅，即系你譬如阿 Mary， 而家都得噶， 而家得嘅咩？ 系而家都有啊。 即系 Mary， 咁系咪嘟嘟嘟嘟嘟嘟打俾 Mary 嘅？咁啊西装男人坐我隔篱，佢就一就揿嗰啲声控啦吓，跟住八婆咁样，跟住咧咁冇啦，可能有啲 friend 即系争佢打八婆，跟住佢就接通电话，诶系啊外母啊，今晚我而家翻紧嚟食饭啊咁。笑到咧，隔篱一几个笑到死啊！ 唔系呢个老实讲，系唯一一个心灵上可以抗辩到嘅机会咯，心灵嘅一种发泄嚟嘅咯。 喂，咁大佬啊，咁有来电显示嘅时候，你如果有老婆喺隔篱，见到来电显示有八婆打嚟，我 知噶啦， 有八婆打过嚟，你老婆问你嗰个边个，嗰、那个八婆咯。 你错，你错，外母系唔会打电话俾女婿嘅，只有女婿打电话俾外母嘅啫。 唔系、啊，我外母打俾我。 你都未结婚， 结咗婚都会打俾我的。 啊， 佢结咗婚都会打俾我的，应该。 结咗婚系以后嘅事啦。我话俾你听，呢啲系经验之谈，系唔会嘅。 系咩？ 梗系。点 解咧？点解咧？ 你到时你就知噶啦。 系咩？ 吓、啊，基本上系仲对立过呢个有钱人同穷人啊！话俾你听嘅关系。基本上系社会上面除咗呢个劳资问题之外，第二个问题就系呢个外母对女婿。 距离更大嘛， 冇错。所以咧，基本上咧，嗰啲我哋香港呢个社会栋梁咧，你集中呢个问题嚟砌得噶啦。OK， 喂，下一个有啲咩嘢啊？ 除咗交通工具会遇到啲尴尬情况，又或者俾多个好大嘅机会俾啲港王去尽显佢哋一身嘅功价之外咧，喺公众地方食饭嘅时候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机会嘅。啱啱喺咪后咧，就听见阿 Donna 同一个人食饭嘅时候，嗰、那个嘢就竟然一路食饭就一路选筷子。 仲要打边炉啊！ 嗰嘢仲要系打紧边炉嘅时候选筷子，即系嗰个嘢系一个出名嘅人，系一个社运嘅斗士，系嘛？但系我哋唔好讲，但系我哋唔好讲名，系嘛？嗰嘢打边炉嘅时候就一路摆个筷子落去嗰煲边炉嗰度洗。 佢唔系洗嘅，唔系佢系会撩完掉翻落去，通常都好合理嘅咯。如果系嗰种， 即系喺度打边炉就喺度旋转旋转旋转。 唔系基本上，喂，我想问下，我想问下佢唔系佢其实以前系咪玩棉花糖？好似棉花糖机咁喺度撩咧，喂！ 揾紧粒芝麻咯，我觉得。 唔系，其实亦都会唔会系咬完一粒，哇生喎，摆翻落去再落锅嗰只啊喂！ 哇，我真系反面啦，即刻开个第二煲啊！如果系咁， 唔系，因为老实讲，我同 Donna 都算食饭都食得好多次嘅，但系你话有冇边次我记得零舍用公筷咧？嗱，除非嗰样嘢系送，即系嚟咗之后，即系佢用对公筷夹俾每一个人，即系我觉得呢个好合理。但系你话就算边个唔记得用公筷夹出边个兜送咧，我都未见过 Donna 会闹人嘅。 唔系啊，通常咧啲人咧， 我都冇闹。 唔系啊，其实呢、這个 我真系唔食咯。 如果你呢个公筷咧，你用得唔好咧，或者你唔惯咧，搞一搞一下公筷就会自己食咗。 成日都系咁个筷， 所以你而家出去食饭啊，越嚟越多公筷噶。 唔系唔同色咯，啲公筷 唔系啊，冇用 都有两种颜色嘅啫，深色、浅色两对，但每一碟送都跟一对公筷，整下整下就自己连边一对公筷边度自己都唔知噶。 唔系有时 都有时你自己一发觉咗，你咪喺亲同人讲嘢唔为意嗰阵时，摆翻换翻第二对，通常都系咁。 以 啊，攞咗工费。 咁但系衰衰地，咁你都唔好。 唔系，咁好老实。咁如果你见到人哋明明嗰对系私块。攞咗嚟，你会唔会即刻夹佢啊？喂，你用翻公筷喎，喂，呢、這个你头先舐过 啦。friend 回咯，喂，攞错筷子啊，攞翻出嚟咁咯。 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就 系、是， 唔系，跟住佢就即刻舐翻干净佢得啦，冇事。 唔系，如果唔系，如果有人病都冇得讲嘅。吓病咁，你梗系要用公筷啦，费事传染啊嘛。 但系打边炉， 打边炉， 哎 呀，唔系，但系打边炉你又好难，我同你 friend 但一人一煲噶嘛，大佬大家乐咩？ 你咪用公筷夹件嘢咯，你唔好选完骨，跟住你又选个筷子就怼翻落个煲炉咯。 即系嗱，同埋老实讲，即系如果嗰个系唔现做咁嘅款咧，我相信 我食佢对筷子都得啦。 大家交换， 你点知净系食人哋对筷子啊你？ 系啊。哎呀死火 即如果是喂嗰、那个如果是嗰个唔见咗冇所谓。但你望望顶你个话原来林雪嚟㗎喇。一望落去已经 是一次 一望落去原来林雪嚟㗎。哇大佬哇嗰餐边炉都已经唔想 食。我諗可能我諗佢可能仲会系点样呢攞选完之后攞你公筷撩两撩超冇嘢食嘅走啦。仲扑街。 佢赖低个边炉俾你自己打依幕真系大。 唔系佢由头食到尾嘅最差。 咁佢有边餐唔系由头食到尾啫？佢一有钱佢嚟噶啦。 诶，唔讲乜嘢。 第二样嘢咧，原来又有人好憎咧，食紧饭嘅时候咧，隔篱台个父母咧就有得佢自己个边就乱 Q 咁走。 嗱，呢样系我讲嘅，我话俾你听，你如果讲紧拖 lift 好乞人憎，讲真嘅，某程度上咧，有啲拖住嗰啲 B B 车嗰啲人，亦都唔睇人直铲嘅。亦都乞人憎，而最乞人憎系啲乜嘢嘢咧？就系成班人喺个酒楼度食饭，啲仔细路咧唔知做乜 Q， 围住当佢走啊走走啊走，啲阿妈又唔出声。喂，你仲要系，同埋咧有阵时候咧，你知道啲酒楼啲位啊已经逼噶啦，有阵时候喺啲罅嗰度摄摄摄摄摄摄入去，摄完又摄出去，摄完又摄出去，喂，让你又唔系，唔让你又唔系，你嗰啲做老豆老母嘅，你俾啲家教好嘛？系嘛？整亲个小朋友边个负责先？你觉唔觉得商场度啲僆仔喺啲 lift 度跳嚟跳去玩，行自动电梯？喂，佢真系有事，你又呱呱嘈，又要人负责，你自己有冇理过先？ 嗯 嗯， 呢样嘢系真系好 Q 讨厌噶。你尤其是嗰啲， 我冇所谓。 唔系啊，我点解好严肃咁讲呢样嘢咧？真系嘅，有啲咁啊，尤其是唔知点解咧，啲肥仔特别乞人憎嘅。你又吓？即系我唔系讲紧你，我细个唔识你嘅 ，OK？ 即系话啲肥仔嗰啲，你又要你已经大份噶啦，你仲要喺啲凳乸度摄嚟摄去摄乜 Q 啫，大佬啊！你一定戆到人噶 啦！你呢个离地中产呢啲咁嘅死人资本家，你整到啲位咁 Q 细，你赖我啰柚大？ 系啊，喂，你坐定定喺度唔食嘢唔得嘅。乜我都话啦，有啲人系咁嘅， 好难、 啊。你有阵时系点咧？大人成班人去饮茶，个细路咧玩得一阵，又要出去，又要 唔系麦当劳，你好难叫佢坐定定。 唔系啊，但系问题系咁，你自己要控制自己个小朋友啊嘛。 你话以前嗰啲，我买本老夫子就话同你坐饮茶饮足全程啫，而家我冇噶啦。 而家老夫子仲有冇得买啊？ 有咁有。 OK， 咁好啦，讲好好威庆啊，讲下一个 topic， 仲有边个？ 喂，仲有好多公众地方嘛？嗱、啊，我就好憎一样嘢嘅。嗱，我好憎一样嘢嘅。早排好兴 Candy Crush 嘅、啊，即系大家由零关玩到第五百几关，到而家五百几关之后又冇嘢，跟住又要喺电脑玩嘅时候，呢段系一段好冗长嘅时间嚟嘅。即系个问题就系话，当然有人乐此不疲啦。 唔系唔系，而家啲人玩转珠啊，咩时候都要玩转珠。 你勾啊，而家啲玩钓鱼啊， 系咩 ？OK， 我唔钓嘅。 咁你？ 系咪 玩嗰个游戏嘅时候，个大佬啊，嗰只 game 音乐系好沉、好重复、好瞓觉、好乞人憎、好硬耳。你系真系专系要攞大声个 speaker 嚟转住玩，嚟揿住玩得啦。我知道你玩紧边一关，我知道你玩紧，我知道你好叻，系咪？我知道你 系， 我中意你呢句。喂，大佬，即系嗰啲咁嘅声，可唔可以收细声啲玩？ 我一定瞄咗。 唔系，我唔系喎，我直情系真系会同隔篱嗰，即系如果系有啲人喺度玩咧，我真系会同佢讲，我先生你可唔可以细声啲？ 诶 ，sorry， 嗰人绝对唔会坐你隔篱嘅，坐你隔篱话到嘛，嗰人通常都喺三五排位之后嘅，仲要需要大声到你听到啊嘛。你介乎大声与细声之间系好难顶嘅，大声即系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个容忍一个限度。 不过我嗱，我话俾你听，学你话斋，我离地又好啦，我真系顶唔顺咧，我会落车坐个下班嘅。我是会的、啊、 我与人为我与人为善啊嘛，我即系老实讲，你学你或者隔咁，你坐我隔篱，我会隔你，但系你太远咧，我又冇 你隔 你，咁我咪算啦，我避咗你，一系我落下边嗰度，即系下层，再唔系我落车，我咪坐第二间咯，再唔系我赶嘅咪坐的士咯。 通常呢啲环境嘅时候，你都喺屯门公路嘅，即系起码都要搭多四五个字先落车。 有位错，有位错，我唔走。 呢就系执行上边嘅问题，大佬。嗱，咁跟住咧，仲有好多例如啦，系嘛？头先又讲 Candy Crush 啦，即系睇戏大家都有经验啦，系嘛、 嗯？ 当你同你女朋友、男朋友入去睇戏嘅时候，梗系哇想啊静静地个心平复啲，系嘛？当然我会知道有人想饮汽水啊，食炮谷， 唔系啊，啲人唔系抄嘢噶， 睇睇咩戏啦？阿伯睇嗰啲戏，多数有人抄嘢，咦昂昂啊，冇啦， 嗰啲咁样系啊。喂，呢啲嘅话仲吸引过剧情啊，大佬。 咁我不如搬到佢隔篱坐啦，大佬。 咁啊，唔系啊，而家咪攞 佢隔篱坐，即刻冇得睇。 咪用个电筒，用个电话个手电筒照佢，帮佢打灯啊，顶你！ 我睇唔清楚，慢啲打动作。 咪咯， 最怕系嗰条友一路喺度问啊，你知而家啲港女几咁才智过人噶啦？哎呀，点解男主角点解呢度咁嘅？ 点解咁嘅？点解 咁嘅？哇！点解讲呢句嘢？哦，唔系啊，喂，你记唔记得佢头先做过啲咩嘢？喂，大佬啊，出 戏。有时去完厕所翻嚟，喂，头先嗰度，我去咗厕所咧，讲咩啊？咁佢又 repeat 一次，哇！真系救命啊！真系。 喂，大佬啊，大家都俾到$65睇出戏，咁啊，大家静静地咧，系咪？呢个世界已经系太过烦嚣，唯一一个戏院、电影院里边，大家可以静静地欣赏下导演嘅拍摄手法，都话唔得，都要你哇，好似读剧本咁烂读晒出嚟。香港人俾多啲时间空间，谂下套戏讲乜嘢好啲吓、啊。有啲情况之下，套戏唔系问出嚟，系睇出嚟同听出嚟嘅。你听唔晒、睇唔晒，屌你咪买 DVD 再睇过咯。唔啱嘅，转头出去又买张飞睇下场又得。你就唔好要个男朋友，好似做契弟咁，成出戏由头到尾背一次剧本俾你听。呢、這个好辛苦噶嘛，大佬系嘛？ 系、哎、食薯片都一样咯。 第二样嘢食薯片食炮谷。你可唔可以食啲比较 decent 啲嘅嘢？ 喂，炮谷都冇声噶啦。 唔系啊，而系你要明白到，基本上你而家系睇戏先食炮谷噶啦，你都冇计噶，大佬。你仲可以，你仲可以买到烧油鱼入去食咩？ 烧油鱼翻好啊！烧油鱼食嘅时候冇啊，唔系烧油鱼都碎碎 好香 啊，嚼嚼嚼。 唔系以前你知唔知？以前嗰年代系咬蔗啊，扑街。 攞碌蔗入去，嚼嚼嚼嚼 two， 嚼嚼嚼嚼 two。喂，大佬有几多嘢可以食？即系老实讲， 点解食蔗咯？食点解？ 我都唔知。 系啊，因为你有冇听过床边咬蔗？而家佢系耳边咬蔗，你唔明噶啦。得，继续啊 ，Raymond。佢唔明噶啦，继续啊，唔该。 你食薯片系一样好撩教嘢。点解咧？唔系薯片通常都系好大包， 唔系其实薯片有个方法食得好细声噶。你摆完个口之后咧，含住佢，含到佢冧。 你食麦当劳薯条啦， 所以咧其实薯片，所以戏院其实咧系咪应该咧，佢咪打啲叫你哋唔好识电话嘅时候咧，就会同你讲句薯片请用含。 唔系佢见到薯片唔俾带入去噶嘛？ 唔系有得卖薯片噶嘛？你戏院入边系咪先？咁同埋啲汽水嗰啲饮到尾嘟嘟嘟嘟嘟嗰啲声咧， 最惨你系开嗰包薯片嗰下真系 系咯。咁大包薯片，嗰啲人就硬系，哇！唔知点样开薯片，开到 blip blip 嘅，跟住一开咧就有啲跌落地啊，跟住仲要成扎薯片攞口嘅夹， 所以咪话你哋啲人口多屎咯， 边啲口多屎啊？ 系咪先？咁人哋基本上食下嘢啫嘛，关你 去台湾嗰啲，去台湾嗰啲口多屎啊？ 我都有份噶，口多屎 系咯。好啊， 喂， 仲 有 一样嘢， 唔系我想讲埋食饭咯。 唔系啊， 呢个系我发生喺我身上。 O K O K， 继续。 我电话俾人闹爆，我就系嗰时咧，又系年青年时代，咁啊好兴咧去嗰啲影艺睇戏嘅。 啊，好啊，吓影艺。 即系有时，但系咧嗰啲就好奇怪啲场，咁你食放学就碌，即系扑去啊咁样。咁、有一次咧，我又好肚饿啦，就喺附近买咗盒回火腿茄汁回火腿意粉， 嗯， 入去食， 嗯， 跟住。我都已经， 你都好离地。 嗰只系好似睇两身花定唔知 Woody Allen 啲戏咁啊？其实全间戏院都系十个到嘅啫。咁我就已经系我前面系冇人噶啦。咁咧咁啊，做下中间，咁我打开盒饭盒，哇！点解一团烟上嚟？哇！后面啲人闹到粗口 ，Philip， 边个喺前面食饭盒啊？咁样，哇！几激。 嗱，你一讲食饭咧，我又讲翻。上禮拜又去人力嗰度咧，我哋咧基本上就食飯嘅， 系 唔知點解咧？ 你個台嚟講緊咩啊？ 唔係，係我個台 嚇 serve 我嗰、那個waitress 咧， 唔知系咪喺后边咧，啱啱食完榴莲，跟住咧佢一行过入嚟，佢你知道佢又不断咁喺度上菜，一上菜就一大阵榴莲味，但系佢一走咗就冇，所以我哋怀疑系佢，因为我喺度开头揾咧边 Q 过喺个酒楼啲公众地方食榴莲咁 Q 扑街噶啦，咁咧但系问题又唔好意思出声啊嘛，你明唔明白？佢唔系 serve 你一台，佢 serve 两台噶嘛，咁但系佢真系镬镬都喺我嗰边嚟噶。我真系唔知点搞啊，系咪先？食榴莲基本上都系一个几唔礼貌嘅事嚟。 好，翻嚟最后一 part， 仲有两三个题目，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咁啊，嚟到最后一节啦，仲有两三个题目。第一个头先讲开榴莲咧，就有人想讲屎尿屁。点样讲屎尿屁法咧？即系老实讲，你问我咧，其实咧，我就好啲，系嘛？我系逢街见到厕所，即系只要个厕所系干净嘅话咧，即系咩叫干净咧？起码个地底系干啊，冇啲我见得到嘅污糟，其实我都会够胆喺入边开大嘅。就唔同好多人，好多人系喺一系街入 边。唔系我唔得噶，我唔得噶，我唔得噶，我唔得噶，我得我唔得。 翻屋企。 唔系咁咧，我话俾你听，我系真系会专登去 IFC 嗰、那个。有个袋套住嗰个座厕咧，感觉上系干净啲，唔知点解。 因为有人做个实验咧，其实成个厕所咧最干净系个厕所板， 系啊，最污糟系下边啊嘛， 唔系最污糟系个门柄， 系下边咯， 即系唔系个厕所下边啊， 个兜 啊，厕所下边，即系唔系个马桶本身啊，系个系个门柄最污糟， 哦， 系啊，唔知点解， 嗰啲人唔洗手就咁走嘛， 即系验大肠杆菌咧，嗰度嘅含量系成间厕所最高嘅地方，唔系厕板，亦都唔系个马桶本身， 咁所以系咪应该下次唔好用手用个脚嘢鞋底踩嗰个门柄？ 但我想问咧，你哋冲厕咧，冚唔冚个厕所板噶？ 我冚噶，冚 噶， 屋企就会冚咯， 吓。 屋企一定会冚啦，但系问题你公众地方我唔会冚，我唔会掂， 我唔会掂嗰块嘢 噶嘛，大佬。你知道你明唔明啊？ 即系冲厕， 你要明白，男人其实系有企厕尿兜嘅，但系男人系中意走去个坐厕嗰度屙尿，而男人屙尿嗰个方向，佢未必一定瞄准嗰督嗰督，你明唔明？厕所马桶嗰督水嘅，佢就会屙落去嗰啲厕板啊嗰啲位嘅。 所以咧，我中意坐喺度。 所以咧，我话俾你听，块厕板咧掂都唔会。所以我话俾你听 ，IFC 嗰个有个厕套嗰个，我咪会去咯。如果唔系，我坐你都傻。嗱呢度咧，我就见到阿 Donna 写个题目好得意嘅，佢系讲紧话咧，去一个食屎嘅唔系食屎嘅厕所入边咧，见到有人冲屙完屎之后唔冲厕， 你哋冇咩？我成日都有噶， 因为男人 酒楼咧， 因为男人多数系去尿兜啊嘛，嗰几格系唔会入噶，我唔会入的， 真唔入噶， 我唔会入 的，都会噶，我第一我入， 唔系你女仔一定入啦， 因为你坐大开细都同一个地方， 你系咯，你唔通用尿兜咩？ 我哋男女系大同小异嘅， 唔系咁，但系老老实实， 我真系唔知佢系啲水。冲唔到啦，定系佢唔冲？ 佢系成份原装咁大份就喺晒度啦。 佢仲要冇厕纸，哇！你食食下饭中间想去厕所，一入去，哇！见到嚿屎，哇！你真系想死、啊。 其实我觉得咧，因为咧 density 咧就系、是、等于呢个重量 over 个 volume 啊，所以咧其实佢嗰嚿 density 比较高，比较低啊，系啦，因为佢轻啊，佢嗰啲屎嘅构造唔够硬咧，唔够实净咧，浮咗喺度啊！你明唔明啊？我觉得唯一能够俾佢嘅原因系咁咯。 我研究啊，我第一见到就哎呀死啊！ 喂，咁会唔会系有人想冲，不过冲唔到？ 我咪就可能啲水力唔够咯，咁佢嘅 density 又 系啊。咁问题咪你要明白到， 同埋咧，你冲一下你就走啊，你真系好少会即系 ensure 佢一定走咗系啦。因为我只系做呢个动作表示， 嗰度有五嚿，佢冲咗剩一嚿咁样咯。 因为头先你问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冲厕所会唔会冚厕所板咧？因为我个 ex 教我咧，因为你冲厕所嘅时候，其实好多水花弹高咗， 系啊，好多粉嘅，睇个 video 咧。所以你冚咗个厕所板系好啲， 唔系同埋因为其实你将你所有个菌咧散晒出嚟啫嘛，所以你一定冚，你屋企咪会冚咯。 系屋企唔敢， 咁但系你 公屋企唔敢。 但系有一样嘢好就，因为我真系喺公共地方，我系唔会用嗰个座厕，所以关我差事噶嘛。 系咯，你 我净系用个尿兜噶嘛，系咪先？同埋我对我基本上瞄准嘅能力系好有信心噶嘛。 你冇老花 吓，因为呢啲真系随意机啊。O K， 佢唔系唱大戏任剑辉。 任建辉，我发觉你真系越你啲嘢越嚟越得啊！ 唔系啊， 唔系我女校系咁。 另外仲有一个唱大戏嘅叫周吉， 嗰系着咗羊毛底裤啫。 O K， 讲呢啲同我 好啦， 真系唔够。 屎尿屁咧就仲有一个 喺 lift 放屁， 系啦嗱喺 lift 放屁咧，我首先俾你讲咗先吓，你咩情况咧？ 唔系就系坐咗 lift 咯， 立法会啊， 跟住。冇唔系，好少去立法会。咁你突然间，哇，好臭！跟住咧，个个都你眼望眼，唔敢认咯。 唔系呢样嘢，我教你啊，嗱，我教你个方法。 你试下搵个望实佢先啦。 嗱，首先咧，唔系有 sequence 嘅。首先第一， 听声 嗱，先当你自己放，先当系你自己放屁， 臭臭屁， 唔系先当你自己放。如果系得两个人， 唔系多人嘅， 唔系。如果系我逐个逐个教你啊。如果系两个人，第一时间咧就啤实佢。恶人先告咗， 咩闹添啦？两个人， 第三个人咧就记住一路喺度泼紧自己个鼻，哇咁臭人！另外望住嗰两个，你明唔明啊？一定要嫁 多人咧，再多人咧， 同埋咧最紧要系点咧？仲有一样嘢，真系好多人嗰阵时候咧，你就唔好做呢个动作，因为点解咧？我哋系用呢一个 law of diffusion 咧，系有个源头开始向外扩散嘅。你系最先闻到一个其实最大嫌疑就系你，所以咧 系我前面嗰个咯。 所以咧你就要迟过其他人嚟揞鼻，然后就开始发出怨言。哇，咩事啊？喂，好臭、啊！ 由阿伯嘅经验嚟睇。我相信佢呢一样嘢起码每个礼拜要 practice 一次， 唔系 成日喺呢度放屁啦， 唔系，而系我真系对呢样嘢好有研究，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万一如果发生咁嘅情况，我应该点 handle？ 我通常系比较老练啲咧，一定要谂定嗰啲危机处理方法啦，明唔明白？ 同埋又有个情况、哦。咁我曾经何时喺即係一个议员嘅办事处啦，你知屋村议员办事处呢，第一长薄先啦，第二就係议员办事处啲间隔好简单咁四四方方㗎嘛。但係呢好多时呢成个 office 里面有个厕所嘅。 係呀，有个有气窗添嘛。 仲要系气窗嗰度死人门又薄。我真係永远都唔会去嗰啲厕所㗎。因为点解呢 真係听到咚咚声。 唔系呀，有一次开会出面就已经系十几廿人㗎啦。你知啱啱你开会开大会，你十几廿人嘅时候，梗系有啲人坐喺厕所门口噶嘛？有个嘢入咗去厕所，一入咗嚟，噗噗噗噗噗，放一轮臭屁先，跟住仲要听到嗰啲系嘛？即系喺度小解紧。 唔系嗰啲直接，我以为你讲紧放烟花。 唔系， 系咯。 小解 简，我以为真系 小解简。咁但系问题嗰种声，你知道开大会即系有啲嘢系嘛，要大家一齐倾有共识嘅。有个人去厕所要等埋佢嘅， 咁啊静咗， 咁啊静咗喺度啦。咁你入到入 Bilibba 一路放烟花又 filifer 嚟嘅时候咧，喂一出嚟嘅时候，喂真系好尴尬嗰种情况。即系当然呢个唔系坏习惯啦，当笑话咁听啦。 大会议员嚟噶？ 唔系。唔系，梗唔系啦。阿议员如果去嗰时好， 喂，不如我又讲翻一个咁嘅 case， 我遇过嘅。有一次咧，我有个同学嗰时中学啊，带咗个女仔，即系我哋成班人啦，咁啊约埋个女神，即系其中一个系女仔，就系佢中意嗰个女仔啦，咁啊一齐即系借家耳咁啊识个女仔啦。好衰唔衰有好似你咁嘅情况，个女仔借个男仔个厕所就去，点真系开大？开大唔紧要，即系听唔听到唔系呢个重点，而系唔好彩个厕所塞咗。佢一冲嗰时候咧，就涌晒出嚟，哇！佢直情匿埋入边谂紧，我应唔应该出嚟啊，大佬？我又唔知点处理，所以话咧，我通常咧，所以亦都系个经验咧，我去人哋厕所咧，我喺未用之前咧， 冲一冲， 我会冲一冲先嘅。一来就干净少少，二来试下佢嗰个排水系统分唔分顺，我先至决定用。嗱，又系经验， 再决定屙几多 嚿。系咪啲经验问题咧？明白？真系万一有事嘅话，大佬涌出 咁样， 唔系佢涌出嚟嘅时候咧，基本上唔系学阿刘旭呢 dignity。 咁系嘅，即系大家一齐围住个马桶。 Do you have？ 咁 咁系嘅，你望住啲浮金，你又唔会有 dignity 嘅。好啦，嗱，最后几个咯。喂，我咧呢排咧成日去睇家私，于是我久唔久都会去即系而家家私度行下嘅。我发觉而家越嚟越多人中意喺而家家私度坐喺啲 sofa 度谈心，即系无论佢系着住， 我见过瞓着添啊。 瞓着，瞓着我话好彩系未见过。无论佢系着住校服又好，着住西装又好，一个女仔着住短裙都好，唔知点解咁旺场嘅。啲人就系中意而家家私坐喺度。喂，我入嚟嘅时候又见到有两只嘢，我行完一圈嘅时候又见到有两只嘢同一个位，真系当咗嗰度你屋企嘅。 我有冷气嘅公寓， 唔系同埋佢哋 拍拖圣地， 唔系直情系佢会 imagine 下我哋将来间屋系点样样啊之类啊嘛，系咪先？喺呢度摆 sofa， 嗰度摆电视，咁咪大佬最好咪最实现呢啲地方咯。 喂，咁你照道理系咪应该每日去一次，每次又逗留四个钟，你净屋都唔捻使买啦、啊 哎。一讲起呢个问 题，点知攞埋书台做功课添啦？ 喂，我有样嘢问起，喂，你讲开卖家私，所以同呢个冇关嘅。你会唔会去试床褥噶？ 会啱啱买咗。 你会唔会真系即系 I mean 真系去试瞓啊碌啊咁样？我唔会噶， 我会 噶， 我会噶。 系啊，我知道呢样嘢系必须，所以冇话俾你听，我又系与人为善嘅咧。我就变咗我买床褥，我成日都系叫朋友你陪我去，由你想去瞓好唔好瞓，话俾我听，我就信你就买噶啦。我系逢系唔系属于我嘢，你知噶啦。我连买车都唔试车嘅。 我唔知道呢、 這 个系啊，买楼唔睇楼啊，真嘅。 即系我系基本上我系唔会掂，因为唔系我未俾钱，我未买之前我系唔会掂你嘅嘢嘅。 唔系，因为点解咧？无论张床褥平贵都好，你瞓落去呢一样嘢，床褥唔系一样你成日换嘅嘢嚟嘅。 咁啊吓， 你分分钟你瞓可能瞓十年。 哇！我开头我以为我买张床褥两万几蚊好贵，原来而家都四万几咯。张床褥 有只乌鸦。 唔系唔系呢个价钱嘅咩？ 我啱啱买咗嗰张床褥都唔够两万蚊。 O、okay, K， 我唔系我，因为我嗰阵时我买嗰阵时候， 我嗰个几千蚊啫。 你唔系你而家先买床褥二三千蚊嘅啫。我 唔得 个 reference 嚟。 唔系即系我系搵人试过，佢话俾我听而家太远，所以我唔买咁样咯。 而家家私床褥梗系远啦，问题就系话，即系譬如我啱啱买咗张 Sealy 咗，我都系。 嗱，你真系买咗张 Sealy 咧，就真系要万几两万蚊嘅。 唔系我， 但系点解我会试系因为。那個 sales 係淨話俾你聽，呢一個係硬一個級數，你瞓落去睇下你中意硬啲，一係軟啲，因為你要揀張 啊嘛。 求其咧，我都瞓覺呢嘢真係。 點解我要問 Donna 咧？ 佢對硬同軟好有敏感，頭先佢都講。 唔係， 你有朋友都唔識嘅。 喺度講我真係，我本來有四格，咁咪有講過四格，棉花糖咩香蕉、剝皮香蕉同埋青瓜，我睇咩嚟嘅？原来是啊，我都唔知系系讲过，不过唔记得咗埋咩。 你喺边度睇到你咁嘅嘢？ 《东方日报》 你 佢真系四格， 唔好睇啦。 跟住我唔记得咗去买乜 啊！即系我讲翻转头啦，系咪 ？IKEA 买梳化糖霜，喂，咁你照道理应该屋你都唔使买嘅，你每逢拍拖你就去 IKEA 喺嗰个示范单位咁样坐喺度咪得咯？你当你每日都系客人啫嘛？ 情人眼女就系指佢自己嘅爱女嘅啫嘛，边度睇到其他人嘅啫？ 屌咁系咯，你争咗未除衫瞓埋上去？ 你有冇见到啲人喺度巴士站度送条女，跟住打晒车轮揽住晒喺度抄晒咁样样？旁若无人噶啦，咁去 IKEA 度反而好正常啊，冇呢啲咁嘅动作。 我又未见过喺巴士站抄啊， 好多都少啦，而家 系咯，锡两啖就都有嘅。 呢啲仲唔上晒 YouTube？ 嗱，咁啊到你啦，滥用投诉、啊，你成日俾人滥用投诉咩？ 系啊，我成日觉得嗱，因为以前咧就会咁嘅，嗱，即系譬如话好似以前食肆咁样、啊、你会有分话咩吸烟区、非吸烟区。咁、嗯、通常嚟讲咧，吸烟区系多啲位嘅。因为非吸烟区系爆晒噶嘛， 而家调转字， 唔系即系咁讲啊！嗰、那个年代、啊，喂，你有啲人你自己走过嚟吸烟区度，你要贪快 ，OK， 翻你就要忍受噶啦。跟住我入到嚟投诉你， 嗯、 喂，有冇搞错？你搵烟嚟喷我？喂，大佬，我唔系想嚟喷你噶，系咪先？但系问题系你喺嗰个位置啊，你基本上系你有冇咁嘅 right 去投诉人嘛？譬如话，亦都仲有一个，譬如话有啲屋苑养得狗嘅， 嗯， 喂。咁你无端端同我讲，喂，你有冇地？你有点解你会嚟养狗？有冇搞错？喂，咁你自己睇公契噶嘛？你自己知道呢度养得狗，你先决定搬唔搬入嚟噶嘛？呢个系你嘅责任，唔系我啊嘛？你投诉我做乜嘢？系咪先？即系我成日话咯，你要投诉，你要谂清楚你自己有冇 ground。香港人好 Q 中意投诉咯。 但我有投诉隔篱屋嗰只狗噶。 你投诉佢咩？ 因为咧好衰，我隔篱咧一唔即系去咗街咧，嗰只狗就黐线地吠。咁、嗯、我喺度睇 M Club 嘅时候。 费足一个钟。 你大佬，你有度派胶，你睇 M 级。 喂，唔系、啊，话时话我都睇。 喂，几睇啊？ 我老实，我都话俾你听，嗱、哎，即系基本上我要争取多啲私人空间，就因为我觉得我都好耐都冇睇过电视啦。喂，大佬，我都需要翻我自己嘅生活啊嘛。M 级几 OK 啊 ？OK 哦。 谂翻起我哋细个嘢乜，你哋冇啊嘛？ 冇啦，因为我谂一谂而家嘢啊嘛，系嘛？ 唔系啊，因为有阵时候譬如话咧，你讲真句，你话投诉隔篱嗰只狗，佢喺度嘈，都仲喺度讲啊。喂，你都知道噶啦，我谂你知道我讲咩人噶啦。有啲人喺你隔篱住，去执垃圾，哇，搞到成间屋系好臭嘅， 十方啊， 吓，你可以 垃圾嗰啲人， 储垃圾啊， 佢系可以成间。喂，你知唔知最拉尾啊？清佢间屋嘅时候系装咗一个货柜嘅十方物啊！ 啊， 当要清佢个单位嗰阵时候咧，系嗰啲曱甴啊，系上下五六层楼咁样去逃亡啊！ 哇， 你有冇听过呢个古仔啊？ 我冇啊，你讲清楚啲啊！ 系沿住啲水渠咁样走啊嘛！你讲句呢仲恐怖，你可以点啫？ 几座啊？ 五座 系咩？哦，五座我知边个 啦。 但有时嗰啲狗狗，啲主人真系，譬如俾啲狗通街屙咗又走咗去啊嘛。 呢啲应该要谴责嘅， 呢要拉， 呢啲绝对要谴责。 咁咪就话啦，我有个 friend 嗰次失恋，走去城门河路，谂住执嚿石仔掉落河。乜啫啡啡地色咁样啦，一执上手碎晒，原来干咗狗屎。 啊系啊，喂，咁啊，请问，咁啊，请问一下啦，如果佢掟旧嘢落城门河，其实要唔要罚千五嘅咧？ 应该唔使嘅，佢跳佢自己跳落去都唔使罚千五啊。 要挖人执翻件证物出嚟， 一掟落去已经碎晒。 执起手都想掟咋，碎晒原来狗屎嚟。 咁好啦， 晒干咗啲狗屎，哇，几核突啊！真系 唔系咁，有啲可能未必系有人放，可能真系流浪狗嘅呢啲就可能系你屋苑入边嗰啲就一定系有人养噶啦，系咪咁嘅情况啦？ 最后一样嘢，当然好憎人露鞋，你见过几多人同佢露鞋咧？ 两次啊，我一身人 唔知，你唔好扮嘢啦， 我唔识嗰啲。 OK， 你好坦白，我真系好中意你坦白，即系识嗰啲人喺你面前露鞋啊，另计 系啦，嗰啲唔系叫露鞋。 因为细个 叫展览 是系啦， 唔好讲呢啲嘢。 暴飞， 即系话说细个住屋村嘅，咁、屋村咧就系嗰啲菱形嗰啲烫嗰啲闸咧，即系嗰啲栏角， 即系中间会通常 有块布嘅， 有块布嘅， 有块布嘅系啦。咁有时 你细个住咩村啊？ 我住郑伊健嗰条村， 即系咩啊？啊，黎德 文村， 黎文村吓，何文田， 我系屋村妹嚟嘅啫。哇，咁咧，我细应该系小学到嗰阵时，咁咧有时一个人就留喺屋企啦。 几年前啫， 系咯，几年前啦。咁啊，电视就向住骑楼咁，即系你背住个嗰、那个铁闸嘅。 吓， 咁咧，哇，几次有我好肯定，我系住喺我附近，唔知楼上楼下，即系中学中三咁嘅僆仔。咁有时咧，佢就会喂咁样嗌一声啦，喺个铁闸嗰度。 你见唔到佢样噶？ 见到，其实我认得佢。一望去。一除条裤落去膝头，跟住之后就即刻咁就走咗去，即系佢好似好叻咁样咯。几次啫，即系诶，但我细个， 但系你嗰时唔知点样做反应咩、 啊？真系 交错牙签仔， 大个应该会啦，即刻闩门咯，自己惊咯。 你越惊咁， 你越惊越做 嘅 系啊。 嗰时都唔识咯， 同埋呢情况多数佢。 但系呢个系第一次啦，咁如果第二次咁系咩？ 第二次咧就喺真系街啊嗰次，佐敦道咁我。学校喺尖沙咀嘅，咁咧有时我就搭唔到五号咧，就搭十一号，就喺佐敦咧就有条唔知佐敦嘅路仔咁样穿过去柯士甸路咁样，哇！咁咧有一间屋嘅，唔知点解真系奇怪咧屋，咁我觉得嗰啲系癫嘅，咁咧一行过咧，如果系见到你一个学生妹咧，佢又系即刻烫低条裤咯， 咁但系佢咪真系着住干湿褛嗰种 顶你啊！你而家成日话我着干湿褛把鬼你啊， 咪又喺度露鞋咯。就 普通 衫褲嘅咯， 唔係但係問題咁 OK， 咁 但係佢除咩褲除得咁快咧？ 唔係同埋咁 橡筋嗰啲，我記得係碎褲 不過問題 係 咁遠距離你都望到嘅，咁佢都唔失禮， 十尺度啫嘛。 如果佢咁遠距離你望佢唔到嗰啲就失禮。 其實我又唔好記得咩啦，但係 唔記得 size。 哇！一聲走咯。 哇！咁細嘅， 而家我梗係會啦。 勇敢啲啊嘛，做人。 真係讀書嗰時，真係好似正如頭先我講地鐵，你真係唔敢出聲 㗎。嗱、你就係呢啲咁樣令到助 咗為弱啦，呢啲 係。而家唔會咯。 唔係而家，我諗而家嗰啲港女都唔會唔出聲㗎啦。 我而家好少人露鞋啦，係嘛？ 我唔知啊，都系你啱啱讲俾我听，有人露鞋啫嘛。而家嗰啲 唔系我冇嫌疑，因为我真系唔中意搭地铁，唔关我事。Raymond 咯、啊。 老鞋啊， 咁就系咪咁晒我啦。嗱，咁咧今日题目讲到差唔多啦，咁临尾几分钟我想交代几样嘢啦。咁阿伯咧。身心俱疲，需要休息。 系啊，冇错。 你自己讲下啦。 我冇乜特别噶咋，系咪先？不过因为之前咧都几个节目啦，咁而家谂住都基本上就话会喺恋上关系嗰度做多阵啦。咁但系呢度嘅话，因为人强马壮嘅问题啦，咁所以就暂时嚟讲啊，休息一下先。咁啊，第日有机会咪大家再嚟玩过咯。 会唔会你要出书要埋书啊？呢排我识亲所有会出书嘅人都讲到扑街喎。 其实亦都系呢个原因啦，咁啊，应该我谂我未必赶得切书展噶啦，即系尽赶啦，睇下尽量可以写到几多就几多啦， 吓。恋上你的乜咁啊？ 哦，咁啊，梗系唔系啦，咁啊，基本上冇 恋上你的屋啊。 写本书基本上谂住第日死咗嗰阵时有嘢陪下葬咁解嘅啫。 嗱，咁啊，即系希望你做咩都事事顺利啦， 多谢你先， 开心心啦。不过即系屌我， 希望你前程似锦啦。 你呢啲女人真係毒到呢 唔係前途我唔係好要㗎啦基本上啲嚟嚟中产就讲咩前途都冇前途㗎啦。 咁咪啦你有冇懒赚够钱就 冇前途㗎啦你明唔明白咁样啦。 咁我同你留上啦总有机会见嘅係咪即係鍾意阿伯嘅朋友咪多啲留言啦多啲聊下交啊成啊咁样囉。我將佢转贴返佢 Facebook 上面係咪即係佢以后做嘢一定会同你嗌餐饱同你死过㗎係咪 有可能啦有可能啦。 咁仲有少少时间我想即系叫访问翻自己啦，点解一开头会想做呢个搏击会啦？咁其实一开始我系真系事实上系有少少， 佢都想唔攞定纸巾 嘅？唔使，我唔系。如果我要喊咧，我唔会拣呢个节目喊， 因为点解冇靓女啊 ？Exactly 吓，我梗系会拣个，即系起码都要。唔系，你起码都要拣个主席啊，靓主席嗰啲喺度访问我， 攞把遮佢俾佢啦，四方嗰只啊， 哦四方嗰啲， 四方啫 ，OK， 继续啦， 唔好随便讲遮啊。咁呢点解开头我其实而家諗返其实都有少少叫做即係唔好咁大头唔好咁大顶帽。因为一諗喂你要做啲所谓叫辩论节目。我成日就諗住左边即係主张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啊又或者左派嘅人啊佢会觉得啊呢一样嘢应该政府叫介入多啲係咪政策上面应该多啲福利係咪右派嘅人会觉得政府系万恶嘅应该市场主导多啲。我成日觉得有啲人主张呢两派嘅意思都好呢其实有好多嘢都可以 compromise 嘅。有啲嘢系可以攞出嚟讨论。大家可能喂讲多啲嘅时候发觉我同你諗嘅嘢可能唔系咁远喎。咁唔系咁远嘅时候系大家唔需要用一种你死我亡你死我活嗰种态度啊。 咁其实左同右你咪好简单地你用左手打飞机右手打飞机囉。其实分别唔大㗎。只不过系有啲人硬系觉得我同你唔同唔系同类咁解咗。 唔系如果你咁嘅心态而家咁当然系最好啦系咪咁无论系你自己政治立场又好你自己个政治信仰点样都好左同右其实唔一定要大家敌对嘅。正如政治立场咁哇点解一开头嘅时候啊我点话点样有人 query 我点样搵咁多白鸽上嚟啊喂你点解又俾 你 呀其中一个啦。 咪咩你搵到好多咩 都。 啊系喎阿婷啊九哥嗰啲。 都系啊。 仲有一铁头呢 仲有一铁头呢跟住仲有即花生台 第阿善鸡呢 花生台第一个台夠胆死搵欧乐轩做节目㗎啦。即虽然呢曾几何时呢即唔讲边个节目啊佢有个佢个节目呢得十六个击嘅啫。 咁多 仲要整烂咗两个咪啊都未赔啊 十六个 click 啊即係佢节目得十咪即係唔好讲呢啲嘢住啊咁个问题就 我哋有几多 係佢一百几十咪几百倍啦几百倍啦、okay, okay. 几百倍啦咁个问题就係话点解要即係同阿 Zafir 阿 Bigot 卿嘅时候其实唔一定每一个政党或者每一个派别佢自己有所谓叫一个好 proper 嘅平台俾佢自己讲佢自己嘅嘢。就算嗰啲嘢係啱同唔啱都好。即係佢讲得唔啱嘅大众决定囉大家 judge 囉係咪阿挺有样嘢讲得好 fair 㗎。大家讲诚实嘅嘢出嚟你鍾唔鍾意都好你咪公众 judge 囉。即係唔需要话我而家哇我出到嚟我系啲支持咩政治论述嘅我一定要打沉你一定要打死你。冇意思嘅呢一样嘢。咁真係运作搏击会运作起上嚟嘅时候连一啲成日自认好好打嘅人佢都唔夠膽上嚟係咪又请又请佢唔到佢自己喺 Facebook 打飞机又打好多讲又讲好多 边个 都请唔到佢上嚟 边个 梗係你识㗎啦係咪 即係你识嗰啲啦 即係你识嗰啲啦係咪 我识好多人 咁喂嗰啲小头目都请唔到上 嚟你讲下教主呀 唔係 你话屌，你冇站乱歌俾人听啊！喂，连嗰啲咁嘅小头目都请唔到上嚟。 哦，即系阿白 达， 系啊，黄杨达， 真系请到有份量嘉宾时候上嚟辩论嘅。就喂，就大家都所谓叫大家都石身咁讲唔出，其实真系好难做。即系我自己觉得，咁因为大众或者公众或者听众，所谓有个心里边有个 projection 啊，佢会觉得辩论就一定系有赢有输嘅，我一定要赢你。我一定系叫 K.O. 你，我讲到你冇得讲啦，咁我先叫赢。喂，咁我真系好想问一下，无论边个做主持人都好，如果上亲嚟辩论嘅，都会有一个人打直行入嚟，有个人打横行翻出去嘅，我真系唔知道下次揾边个做嘉宾、 啊。基本上呢个做法冇问题啊，但系基本上你都有一个非常吸引嘅彩金咯，系嘛？打黑拳咁实有人死都会噶、哎，你就冇彩金噶嘛，大佬啊！ 我今日咧 post 咗张相啊，上去花生档饭食啊，喂！睇下人哋黄杨达嗰啲，哇 ！Production 啲 logo 整到几靓啊！一个本土运动加埋一个六四做出同一个 logo， 哇！我觉得真系好叹为观止。即系无论嗰个系，即系呢题我话系咪呢啲 production cost 嘅嘢，咁当然花生都会发展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即系运作喺搏击会上嚟真系有难度嘅。咁所以咧。Once and for all， 讲一次，咁以后花生唔系花生多发生。 哇，系你真系。 以后搏击会嘅节目形式咧，可能有少少改嘅。大概模式系点咧？就系我之前 改咩？ 咪之前倾过嗰啲咯，咪就之前倾过嗰啲咯。咁四集搏击会里边咧，我哋多数都会一集咧就讲时事评论，又或者讲下啲软性啲嘅题目，大家开心啲系咪？有即系 好似今日咁呢啲啦， 请多啲嘉宾上嚟去。攞啲所谓叫即系大家攞啲生逼嘅系咪一齐倾下偈，即系叫做政治论述冇咁重嘅。有一种形式就真系可能叫政治搏击，系咪？即系好似嗰次九哥同我刘家雄上嚟嗰啲啊，即系佢哋石身咧， 嗰啲唔系叫政治搏击，嗰啲系打残咗。 系 ，sorry。 咁金金同埋 唔系啱啊， 我停咯。 所以我真系会下次咧就唔好主张。两边 compromise 啊！我不如下次就泼捻咗条命出去，我哋撩你两个泼火系嘛，撩你两个打餐死嘅，请唔到嘉宾啊，请唔到嘉宾啦，系嘛？另外一种形式咧就叫访问形式，咁咧类型就大概就会好似系铁头嗰集，因为其实有听众 PM 我咧，其实佢中意铁头嗰集嘅， 几好笑嗰集， 即系第一系几有娱乐性。第二就係佢講嗰集鐵頭嘅嘢，未必喺其他平台會講過。係 啊 係 啊，喺黃雀行動都未 嚇。咁所以變咗呢一個類型，我哋都會做嘅。咁、我哋首先會預告下一集咧，就係呢個訪談形式啦。咁下集訪問形式係邊個咧？就是、Tanya。咁咧陳淑莊啱啱就係講真普亂啊，成日嗰啲嘢咧，喂老老實實嗰啲嘢我就未必會講嘅，可能會嗨到少少邊皮，但係咧為免我同埋阿 Donna 同埋啲主持尷尬咧， 啲人成日想你嗨佢波皮啊 ，sorry 啊，救命、啊！ 我又唔想立亂講，但係問題咧，即係好似 我本死無大害啊，你明唔明？ 喂，頭先攞 抽波嚟㗎， 雪卡剪嗰個道理，有時啲嘢唔係咁易嗨得中㗎，大佬。 你即係話人哋目標？ 目标非常清晰， 时机已经成熟，系嘛？咁下集嘅嘉宾咧就听日陈淑庄小姐。咁我之前咧应该都冇乜点同佢深入倾过偈嘅。咁希望下次系一次好机会啦。 讲下啲选港者啊，吓， 同埋选港者咩？ 佢同我一样大噶，系有冇搞错？佢同我一样大噶。 你几岁啊？ 阿伯咯。 咁同埋呢下集开始呢我哋会新嘅嘉宾就 Johnny Fox。咁 Johnny Fox 系边个呢咁就系人都知啦系咪冯家田大壮啊系咪咁我以后节目呢就有两个大壮一隻拳头加一隻白甲。搏击嘅形式呢就系、是、白甲打人力系咪又或者人力打白甲。哇咁就好睇喇。 和平共处。 有冇你 休想 啊，大佬？你真系休想系嘛？大家训练下啦，训练下自己啦。 我育成嘅话咧，其实就系希望有更多嘅火花喺度啊嘛，系嘛？咁所以我哋咧，嗱，亦都大家观众亦都可以听多啲呢个恋想关系啦，教下你沟仔啊、沟女啊咁样啦。咁嗰边吸引啲啦， 呢边都会教嘅。 唔系，咁嗰边请嗰啲唔会系听人啊嘛，嗰啲系央卡啊嘛。 好，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